中的花折伞，有人给你打。你爱吃的那三鲜虾，它有人给你拔。你委屈的泪花，有人给你擦。床上，他有人掉眼泪。你露出那笑容时，有人乐开花。 好姑娘，光彩夺目，像夜 明珠，听啊，多少深情的呼噜声，对你倾诉了心中的爱慕。 报得三春晖， 回望来时路匆匆几春秋，家园双亲已白头，梦里爹娘慈爱伴左右，醒来身在他乡独漂流，月圆人不圆，何处是归途，怕叫双亲苦等候。人生不能忘，最是父母恩，谁能存造心报得三车回，一曲天乱诉尽中，梦里爹娘慈爱伴左右，醒来身在他乡独漂流，月圆人不圆，何处是归途，怕叫双亲苦等候。情不由 让我们都加油去超越自己。北京欢迎你，有梦想谁都了不起，有勇气就会有奇迹。 是个歌名说 是个舞斗将，江上立个船儿，该织个穿梭忙，千军万马该织个江畔站，四方百姓泪汪汪，恩情四海不能忘，红旗革命成功，该织个早回乡。长剑的手，心像一个黄连连在笑，血肉之情怎能忘，红炬织个船结帮，织送离个红军，该织个望月亭，望月里个亭上，该织个大高台，高立个石帐，白玉柱，雕龙立个花凤，放呀放光彩，朝也盼来晚也想，红旗啊，这台立个名该织个望红 天下父母平安度春秋。 父亲天堂。父亲是那灯片的梯，父亲是那拉车的牛，忘不了粗茶淡饭，哦，将我养大，忘不了一声长叹，半壶老酒。等我长大后，山里孩子往外走，想儿时一封家书，千里写叮嘱，盼儿归待门年，满天书信都。都说养儿能防老，可儿上高谁愿他相留？都说养儿为防老，可你再苦再累不张口。儿只有情歌一曲，你何泪长？愿天下父母平安度春秋。都说养儿能防老，可儿上高谁愿他相留？都说养 柔和，你就是走到天涯，还是守的这个家。既然嫁给了军人，就得随时送你出发，就得随时送你出发。 几家有欢乐，几家愁，几家高楼一杯酒，几家流落在呀嘛在街头。咿呀呀儿喂，声声叫不平，何时才能消落的那心头恨？ 还来几下。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，看那铁路修到我家乡，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，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。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，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，从此山不再高，路不再漫长，各族儿女欢聚 有数秒对我轻轻讲，带着他亲人嘱托精心上了位，在下他就当故乡在身旁。一颗呀小白牙长在哨所旁，根儿深根儿壮，守望着北疆。微风吹，吹得绿叶沙沙响落尾，太阳照得绿叶闪银光。穿绿军装，同我一起守边防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小白羊，小白羊，同我一起守边防。江山秀美人风流，啊莫愁啊莫愁，哦劝君莫忧愁。莫愁湖泛舟，啊秋夜月当头，欢歌半断笛，小雨满湖流。故人生多风流，何须愁白首年头。啊莫愁啊莫愁，哦劝君莫忧愁。莫愁湖边走，啊春光满枝头，花儿含羞笑，碧水也温柔。莫愁女前留个影，江山秀美人风流。啊莫愁啊莫愁，哦劝君莫忧愁。莫愁湖泛舟，啊秋夜月当头，欢歌半断笛，小雨满湖流。自古人生多风流，何须愁白首年头。啊莫愁啊莫愁，哦劝君莫忧愁。 小雨满湖流，自古人生多风流，何须愁白少年头。啊莫愁啊莫愁，哦劝君莫忧愁，劝君莫忧愁，劝君莫忧愁。

遥远我的家，水晶草莓我爱它，草原脚下绿色的海，毡包就像白莲花，万里一美如花啊！牧羊姑娘放声唱，愉快的歌声满满天涯。Uh-huh.